好啦，今日咧我哋咧就有一個唐邊鶴啊，不過咧個係一個好聰明嘅唐邊鶴啦。咁佢係即係所以我覺得咧好好嘅，即係有時大家咧一齊參與咧。咁阿豪咧， 互動多啲。 係啊，阿豪咧就話 有多啲角色。 首先好殘酷地咧，咁佢就話：誒嗰啲洗水箱倒啲綠水落去洗咪算啦。 喺美國同加拿大冇綠水，佢哋漂白水就算。 嚇！咁同埋阿豪咧就話，即係其實因為當時咧警方好快已經定性咗呢單案咧，就係阿藍可兒咧係嗱，聽住啦，佢係唔係自殺，係意外溺死。既然是意外溺死，即係一單意外啫，咁使乜咁轟咁大陣仗啫？使乜要封酒店又成啊？咁即係等於有人跌死咗喺個酒店跌咗落嚟咁一樣啫，冇分別嘅啫。 但係我都覺得好奇怪，警察點解會咁快去？ 通常 即係通常都係用最 serious 嘅 situation 去睇件案噶嘛，即係通常都係用謀殺嚟睇噶嘛，因為你。我哋做奇案咪都知啦，我哋睇咗咁多集，都系用謀殺，然後你要取證嗰陣時係用謀殺嘅角度取證，咪越多咯。但係好得意，點解 LAPD 啊 ？LAPD 會用一個意外嚟去， 即係洛杉磯 係咁嘅，即係佢哋好多積案嘅。 啊！出咗名噶啦， 出咗名噶啦，即系唔可以俾咁多包喺度啊！ 同埋主要咧，因為冇諗到任何謀殺嘅動機啊，即係例如佢話譬如。陣間可以交代翻多啲，藍可兒究竟點解無端端由佢嗰個Vancouver 嗰度去加州啦？佢主要去旅行啊嘛。咁一個女仔去旅行啫，佢又唔係話去要去揾一個某軍咁樣，然之後某軍又有一個謀殺佢嘅動機，冇啊！佢一個好普通身世嘅女仔， 散下心， 屋企開餐館咁樣，香港嘅移民咁，佢屋企人啦嚇， 佢爸爸媽媽係香港移民嘅，佢就喺嗰個嗰邊大嘅， 係啦，即係好多呢啲背景嘅人噶嘛， 咁好多嗰邊好多， 冇乜特別啊，佢又冇乜話複雜嘅身世啦，咁所以亦都即係我覺得警方方面覺得你哋使唔使咁大陣仗啊？你哋傳媒使唔使喺度有？即係做咁多故仔出嚟啊，係咪先？嗱， 我呢個有少少陰謀論，覺得會唔會係因為佢係華裔人呢？ 係， 所以根本就唔會咁著緊呢單案呢？ 係，咁我哋可以講翻林俊啦，林俊之前嗰單，又覺唔覺得警方有冇話即係疏忽職守嗰啲咧？咁嗰單好難相提並論嘅嚇，咁我哋亦都好唔公平嘅。如果咁樣講嘅話，即係，但我哋就咁睇，即係網上嗰啲資料咧，就會覺得好奇怪，因為咧太多資料咧，警方咧冇披露喎。咁包括你話，如果有一個人即係佢行，當佢自己匿弊啦，自己行上去，懵盛盛行咗上去，跌咗落去，咁佢有腳印噶嘛？佢冇腳印噶，咁點解佢冇披露？有冇可疑腳印或者點？ 冇可疑腳印啦。藍可兒啲衫去咗邊？ 指模咧？ 指模咧？ 指模咧又冇，有冇目擊證人見到佢攞住睇咁樣行上去個天台咧？或者喺酒店裏面行咧？ 呢啲基本資料，我哋覺得係應該係好正常， 正常咁顯現出嚟。 唔係，即係佢查完單案，就算斷定佢係自殺都好，咁呢啲資料係應該要公開噶嘛？因為美國都有資料公開法噶嘛。 即係大家都會覺得可能喺內地嗰個法律啊嗰啲會比較落後啲，咁所以大家聽過上次嗰個重慶紅衣男孩咧，你會覺得喂好多嘢，喂點解嗰啲你睇翻咧嗰啲講懸疑嗰啲部分咧、怪異嗰部分咧，仲多過嗰啲 多過正常嘅資料噶嘛？ 劇情 好 多過官方資料 啊！但係呢度美國喎，美國喎，咁啊大家覺得應該先用好多個喎，咁樣 呢個好奇怪嘅現象，因為美國其實係有資料公開法嘅，即係佢嗰個。即係照計，藍可兒嘅家人 ，even 佢哋唔係美國公民，但係佢哋應該係有權去查個死者有關資料噶嘛，即係同美國政府攞翻呢啲資料噶嘛。 但係阿毛，你有冇睇到死者嘅家人有冇話好積極去要去呼天搶地？ 佢哋係有嘅，如果唔係唔會出到即係我哋成日喺網上面見到藍可兒入 lift 嗰段片嘅，因為據聞嗰段片咧就係原本藍可兒唔見咗啦，失蹤啦，1月31號，因為佢之前一路有同屋企人聯絡，但係之後斷咗。 唔係，我意思話你見到好多案咧，譬如 Robert Wen 嗰單咧，佢哋甚至乎整一個網站出嚟為有 Robert Wen 嘅死而去申訴啊嘛，好誇張啊嘛，大家係好唔憤氣啊嘛。但係呢單案你見唔見到死者嘅親屬？ 似乎冇咁 好高調啊。 或者好咁嚴重。 會唔會佢哋阿馬底都接受咗呢一個意外溺斃嘅呢一個結論咧？我有少少想問下大家。 我喺網上見到咧有啲即係 website 咁樣啦，有啲資料咧就係話佢家姐咧係叫啲人唔好再討論， 唔好再討論。 係啊，即係要低調，即、就、係、是、低調啲咁樣。 所以我其實我亦都有聽過一個陰謀論，就係其實佢屋企人根本上就係收錢 啊，收錢， 收錢喺內地，我哋 都我都同意呢個講法 啊，咁恐怖啊， 我同意呢個講法， 咁黑暗嘅咩？ 天下嘅烏鴉顏色係一致嘅， 不過要講清楚係傳聞啫，呢個 都係傳聞啦， 當然係啦。咁或者我哋睇一睇有一張相係佢屋企人當時咧知道阿藍可兒咧失咗蹤之後咧，佢哋就去咗呢個洛杉磯嗰度揾佢嘅。咁有一張相係佢哋全家福嚟嘅，咁有阿家姐啦，同埋有爸爸媽媽嘅，見唔見到啊？嗰張相嚇，咁咧就佢當時因為咧就係呢張啦，係啦，咁都見到係。即是兩老啦，咁同埋佢側邊嗰個應該係家姐同妹妹啊， 家姐， 家姐， 佢家姐係嘛？咁咧就其實佢哋當然啦，即係冇諗過會咁樣。我點樣都唔打死都唔信佢哋，即係可以咁接受到呢一個事實啦。因為咧太難接受啦。係咩事？我坐嗰啲，唔好意思啊。是因為我已經坐翻嗰啲，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係，花姐 off 咗 lens 就出咗去。 好。好得得得，好唔好意思啊，得唔得啊？好，唔好意思。好咁咧，跟住咧就講到邊啊？講到咧就係話佢哋 好難接受， 好難接受阿藍可兒咧係咁樣死法噶。但系咧，我就覺得同佢哋之後，即係佢哋嗰種，即係我 suppose 應該話呼天搶地啊，冇可能啊，梗有人殺咗我個女啊，咁我又即係唔係好睇到呢啲報道，唔知係咪我睇漏咗啦？ 我覺得有兩，佢有少少難度嘅。難度的地方在哪裡呢？因為他們兩個是加拿大公民，不是美國公民。 Oh, okay. 好了，他們如果要向美國政府申訴拿這些資料呢，不是不得有權。在美國的，因為美國的憲法裡面都有人權法部分。以人道角度，他們美國政府是要公開這些資料的。但程序呢就另一件事了。程序就要由他們先向美國領事館提出，跟住美國領事館向翻 LA， 即係洛杉磯嘅政府提出，跟住政府再向警察提出， 係 啦，即係兜大個圈嘅。 阿毛嗰啲男人魅力咧就喺呢個時候出嚟噶啦，幾理性去解答我問題啊！ 我純粹可能佢哋係唔係？我都係有兩個可能性，其中一個就係有人話佢哋收咗錢，跟住唔想再講。 我純粹想就係話點解？ 咁但係另一個就可能佢哋唔係未試過啊， 係咪而家仲 追到攰啊？ 即係喺其中一個程序 心力交 住咗咁樣，唔係佢 可能咁樣 等緊， 可能咁樣得咗一段時間之後，跟住兩位老人家已經。因為周圍的報道嗰樣嘢已經心力交瘁， 心力交瘁係 唔想再 提啦，係啦， 可能去到一個咁嘅情況。 頭先你所講就官方嗰個角度去即係從一個正常途徑啊嘛，但你知而家咧好多人佢好識得去利用個傳媒啊，去幫你申訴啊，或者就算我攞唔到錢都攞翻啖氣啊咁我唔知係佢哋唔係好識用呢個渠道，或者佢哋已經有一半去接受咗呢件事， 或者可能係因為佢哋已經一來啦接受咗部分啦嗰個事實。另外就是可能他們都要可能要經過一些程序，可能甚至乎要找美國的律師去幫他們向警察提出， 或者我用一個父母的角度去看這件事 怎麼樣， 其實就是小朋友，即是自己身邊的小朋友走了，其實你會是很傷心啦，可能你情緒上面要處理啦，很多次譬如親戚朋友你要處理啦，是啦，所以其實還要處理傳媒，然後還說要司法那邊，根本兩老人家承受不到的，可能已經就算了，我即可能他現在還在 即 痊癒緊，即是 治愈中， 是啦，就因為其實是兩年的事而已，其實都即都不是長的時間，可能他現在還在療緊傷咯， 係，咁但係傳媒呢、這個網上嗰個傳聞咧，已經係即係鬧哄哄呢兩年裏面咧係 N 咁多傳聞，我哋淨係攆啲資料攆咗好多個鐘頭，都唔知幾多個鐘，咁咧就所以咧都希望大家睇到啲咩可以同我哋傾啦。咁譬如咧，即係我見到即係阿 Vermon 啦嚇，日本嘅，佢就話咧有開記者會咧，但係揾到屍體之後咧就低調咗啦。即係佢嘅家人啊， 佢係未揾到屍體之前咧，其實佢家人係不斷咁去 即係同 LA 警方即係 LAPD 咧去傾，要佢哋去盡快揾佢個女嘅。 係 嚇，咁所以喺即係佢哋到中段咧，警察先至釋放咗我哋成日喺網上面傳聞話藍可兒喺 lift 裏邊嗰段片。 O K， 一間我咧睇下。 係一間大家可以睇下。係咁就係咁嘅情況之下去釋放嗰段片嘅。 係 等啲人知道其實藍可兒可能發生咗咩事。 係咁啊 ，Vermon 亦都話咧，就話佢話有啲華僑係比較保守怕事嘅，佢哋咧就怕同警察過唔去。阿毛仔嗰邊都接觸過啲華僑，老華僑。 老華僑尤其是唔出奇啊，因為 即係唔想搞咁多嘢啦。 中國人嘅其中一個生存之道嚟嘅喺外國。 會唔會係咁樣咧？咁但係當然老華僑啫，但係咁佢家姐後生女啦啩，係咪？即係有冇話去我哋唔好討論啦。其實都由佢啦呢度啊，即係大家去自己去諗下啦。但係我反而咧就想要 move 去下一個 point 咧，就係關於嗰個水箱。嗰個水箱咧就好離奇嘅呢件事，真係。離奇鬼谷啦，簡直咁啊！就都因為一路都有人話咧，其實其中一個最大嘅疑兇啊嘛，就係啲酒店嘅職員啦， 可能係我咧， 係啦， 又係我開嘅， 即係嗰大吉利是講佢周圍走嗰間酒店嘅水箱有個屍體喺度鹹魚啦，咁周圍走都係疑兇之一，因為咧保安好好嘅喎，佢咧就應該個女仔啦，或者個死者啦，佢唔會自己行上去嘅喎，一定咧係有酒店職員咧開門俾佢喎。不過好彩你冇鎖匙。 哦，冇鎖匙嘅。 咁揸鎖匙嗰人咪好危險咯？咁佢咪有高度嫌疑者啦，係咪？嗯 哼。同埋佢即係其實你要睇翻佢之前嗰啲，其實佢你肯唔肯定佢喺邊一個時間失咗蹤，邊一個時間行上去咧？ 啊，咁你真係講得好好啊！嗱，頭先我哋話有段片就係講嗰個電梯入邊啦，嗰段片咧就話佢失蹤嗰晚噶嘛，一月三十一號，同埋二月一號，即係嗰個交界凌晨嗰段時間。其實我段片我睇唔到個時間，你睇唔睇到啊？ 其實嗰段片好得意噶，嗰段嗰個攤曲咧，完全俾啲嘢遮住咗。 我睇唔到個時間， 蒙咗㗎， 冇人知道個攤曲。 但係一路傳出嚟都係話佢失蹤嗰晚， 同埋話係一月三十。一號嘅朝頭早八點嘅嗰個 lift 嗰個片，同埋咧 佢要整蒙咗佢啦， 同埋佢話佢中間咧 停咗啊嘛， 有啲幾十秒係 cut 咗， 我都見到啊嘛， 五十幾秒 幾秒嘅時間 係 cut 咗， 呢個係好奇怪，但係同埋點解佢要遮住嗰個時間？ 嗱呢樣嘢就嗱我都覺得極度奇怪，因為個情況嗱呢段片原本擁有者就係酒店啦， 係咯， 嗱酒店如果交呢一個即係 CCTV 嘅片俾警方。冇理由自己將 add 佢遮住咗個貪曲噶。 啊， 好啦， 係啊。 但係跟住到警察放出嚟俾大家睇嗰陣，就有嘢遮住咗個貪曲喎。 哦。 咁即係邊個遮咗個貪曲咧？ 同埋點解佢又要俾你睇咧？ 唔係嗰個係因為佢藍可兒嘅父母不斷 request 話要警方提供資料，究竟有啲乜嘢？ 因為仲未揾翻。 我意思係點解要公開啊？公開嗰段片啊？ 佢公開嗰段片咪就係喺。 咁佢可以俾佢 發現條屍之前揾到噶嘛？ 我意思話佢可以俾佢嘅屋企人睇啫，點解要公開出嚟咧？ 即係點解要 publish 出嚟？即係就咁私底下俾佢睇。 呢個係另一個陰謀論啊！ 另外一個， 我哋先研究水箱先，一間研究嗰個 lift 好啊。水箱咧就係話要講下個環境先，就係話佢係喺十四樓嘅天台嗰度啦。係 啦。 咁咧，而佢嗰十五樓應該係十五樓， 十四樓係頂樓， 十四樓 房， 十四樓 十五樓就係頂樓， 行一層樓梯， 係啦， 係啦。咁我哋有一張圖咧，就係嗰個有冇整啊？死啦！ 酒店 有張酒店圖嘅，有酒店嗰個平面圖 啊，間隔嗰個 係啊。咁有個平面圖咧，咁就見到咧，佢嗰個係啦呢張啊。咁佢嗰個 lift 咧，佢一出咗之後咧 ，suppose 有條通道咧就向住。嗰個天台可以行上去嘅，但係咧上面有兩道門嘅，第一道門咧就 suppose 鎖住咗嘅，有鎖匙開嘅。另一道門咧就係一個嘅電閘， 叫做火警逃生門 嘅，即係 拱落去就喵喵喵咁嗰只， 係咁樣嘅。咁咧跟住咧先至去到嗰個水箱嗰度嘅，然之後咧你咧就要擒一條梯啦，嗰條梯咧就係有，如果你嗰個水箱有成。 兩尺啊嘛， 唔係十尺高， 十尺高啊嘛，咁、即係爬好高喎、要行好好高好高你先至上到去。 佢要爬兩浸啊，因為佢有個石屎凳咧，你見到嗰個石屎凳係爬高咗石屎凳，跟住再爬上個水箱頂喎。 而且佢嗰個咧係最入嗰個嚟噶嘛，個水箱即係而家好多人攏住嗰度咧， 即係有人企咗上面嗰個嚟 嘅，最左邊嗰個。 咁當佢有梯嘅話咧。佢都要爬兩棟梯、兩堂梯，先至上到去。咁佢上面有個蓋，揭開嗰個蓋，先至可以入到個水箱。咁、所以好多人咧一直都係夠好奇怪，就係話冇可能。佢首先上咗去，點解哔哔哔？咁點解冇人理咧？冇人知咧？第二，佢點解會咁好嘅氣力可以咁樣擒上去咧？第三，點解可以揭開個蓋？ 擒上去都唔難，問題係點揭開個蓋？ 揭開個，然後再擒翻個蓋。 嗰、那個蓋咧，有人話咧，其實佢唔係重都咁緊要嘅，即係佢開到。 佢應該鎖咗噶嘛？ 佢應該正常係會鎖。 唔知道，其實冇人話佢鎖咗嚇。佢邊個話佢鎖咗咧？可能係酒店嘅人咯，因為佢所有嘢都要話我哋係做到最完善噶嘛。我哋如果那個警鐘響，我哋係會知噶嘛。咁佢一定要咁講，如果唔係我咪失職咯，係咪先？ 你保險唔賠噶，係啊，你保險唔賠噶嘛。 即係或者有機會我講一單鬼故啊，都話發生喺商台咧嗰時咧，即係好值得大家借鏡嘅。有時啲嘢咧，佢唔係因為有鬼，係因為有人喺度講大話。咁我唔知係咪啦，即係我唔知係咪有人講大話，但係冇證據顯示咧，當時個鎖係鎖住嘅。咁而且我成日都唔明啲人咧話。佢跳落嗰個水箱嗰、那個蓋點會冚埋？我點解唔會冚埋啊？如果你揭開嘅時候，你捐咗入去，你只要唔係反到後面，佢又會自己跌翻落嚟噶嘛？有地心吸力噶嘛？ 有震盪。 咁我成日唔明點解唔可以咧？咁樣咁點睇咧？ 不過有樣嘢奇怪就係佢發現嗰陣咧個頭向下噶嘛。咁而水缸裏面嗰個位置其實都唔係話真係咁大，因為中間有吸水管噶嘛。 佢啱啱好攝住咯。 其實係如果佢咁佢落水，一般嚟講咧，佢嗰個水箱口咧，唔係話真係好大嘅啫嘛。你落水箱口，你一定係腳落先噶，你唔會頭落先噶。 佢就咁捐落，可能佢望下，喂，有咩睇入邊咁樣？嗱，我一間咧，因為咧真係要俾啲 衫。 俾啲片大家睇下，係啦，拍戲 咁樣 拍戲咧，係拍到出嚟，我唔知道真人做唔做到啦，除非佢特技啦。咁有套戲咧叫《鬼水空靈》啊，咁咧呢套戲咧就係2002年咧日本嘅一套鬼片嚟噶。咁咧就或者叫《鬼水怪談》啦。我哋睇下第七張相唔該。咁咧呢套戲咧話咧恐怖到咧，佢個巧合性咧極高，同呢一單案。咁咧就大家以前可能睇過好多案咧，佢之前咧好似有啲預兆咁啊。咁呢單案咧就係呢套戲咧就2002年拍嘅。南海怡咧發生意外是2013年，隔咗9年嘅，11年嘅隔咗。咁咧去到2005年咧，美國咧就remake 翻拍咗呢一套《鬼水空靈》，叫做《Dark Water》。嗰個橋段差唔多嘅，都係即係咁上下啦，都係即係翻拍人哋即係日本嘅電影啦。咁咧我準備了一段片咧，咁就係、是、阿九啊，唔該因為唔可以播錯，有一段係長啲嘅，就係講個媽媽咧。佢係爬上嗰個水箱嗰度嘅，係啦 ，OK 係嘛？咁我哋咧準備俾大家睇下，長少少㗎嚇，3分0鐘，咁有聲效嘅，大家當睇下戲啊。因為我覺得咧入邊咧，你睇完成個畫面咧就明咧，或者你可以猜度到其實藍可兒咧有冇可能咧喺咁嘅情況之下咧跌落個水箱，我哋睇一睇先。 咩？佢 mom 唔敢睇啊？ 系啊，佢 mom 佢话唔敢睇啊。 其实我都系为工作牺牲嘅啫，我今日都系逼住，不过喺公司睇冇咁惊。 啊，见到佢呢个镜头令我谂起呢、這个。周星馳有套戲 邊度啊？邊度啊？ 佢練功練到可以喺個 哦 啊，好熟噶 功夫 功夫 係啦， 練功練到可以打到啲鐵咁喺裏面凸出嚟。 嗱，如果大家咧即係冇睇畫面咧視像咧，咁就可能唔知道做乜啦，淨係聽到啲配樂喺度啦。咁所以咧就係要睇嘅，同埋咧就係要俾99蚊睇嘅，記住 現場啦，或者 咁樣都喺度攝一攝個廣告。咁頭先咧你見到啦，阿 Maria 係啊。 幻幻想到，原來你個女都可以咁樣行上去嘅喎， 咁犀利！ 咁頭先嗰啲係咪真嘅咧？ 不過佢嗰個窿就大啲， 嗯， 咁啊， 但係爬梯嗰橛咧，其實好多人咪話佢點爬 梯嗰段，爬梯嗰段 係可以嘅，係合理嘅， 因為你要人維修，你一定係有地方可以俾人爬， 同埋有工具去上去睇。 是 維修或者清潔或者 whatever， 即就算是一個弱質纖纖的女士都可以爬到上去， 可以爬到 上去。佢對手的力足夠承受佢自己的 重量。爬梯咁樣 OK 啊，你去公園玩咁都要爬梯噶。 即佢有心上去是一定會上去。 一定得嘅，爬上去我覺得不是一個問題嚟。 但反而個蓋點樣可以自己吸翻低？ 但其實有冇諗過係俾人掉落去？ 被人掉落去是不 是？嗯，一個人托住另一個人爬梯，爬梯上去，跟住係咁樣掉我落去。 但呢個難度係咪會仲更加高？ 你記唔記得頭先？ 如果係一個男人，問題唔大。 大概係啊。 一個男，尤其是如果你話喺美國咧，即係一個西方人或者黑人， 托 個中國女仔，簡單啦， 五尺四寸啦， 瘦削嘅， 唔係五尺幾啫嘛， 120几磅， 咁輕，但係對於佢哋嚟講，真係小事嚟嘅啫喎。 係，阿周圍走想補充啲乜嘢？ 同埋記唔記得頭先嗰張水箱嘅相咧？佢咪有幾個水箱嘅？ 係， 但係佢發現屍體嗰個水箱係最埋嗰個石博嗰個位 啊， 佢喺個石博跳落嚟， 喺個石博嗰度 跳落嚟。 即係佢要跑咗個博喎， 我有人抌落嚟， 好多人喺度睇住 啦，喺嗰度抌落嚟。 有人話咧，即係而家我哋成個都話佢係要經過嗰兩道門先可以爬到呢個水箱啦。有人話咧，佢有機會其實喺佢個嗰啲窗嘅，即係房門房嘅窗啦，但係要係14楼咯。 唔係呢個其實係我睇過有一條片喺 YouTube， 有人係分析呢件案嘅。係 啦， 佢都講過就話其實喺呢一間酒店14楼咧，係其中喺梯間有一個窗咧。是不太難的，即是你挤出去的那個窗是可以爬到上去的天台的。 但是女仔都得， 女仔都得， 即是不用臂力那些的，不用扮蜘蛛俠的， 它可以硬上去， 硬上去 的，借力，有些借力， 那是不是即是一硬不到就會跌了粉身碎骨 的？那會掉下街， 那會掉 下街，那會掉下街，很簡單，那就會掉下街，硬上去不成功就掉下街， 好低 B 啊，那個問題。 那就可以全部解釋到點解上去個唔會有alarm啊嗰樣嘢啦，唔使用鎖匙卡啦， 有咁嘅可能性， 解釋到啦， 有冇可能性？ 有咁嘅可能性。 但係一個裸體嘅女仔喺間酒店裏面周圍走， 走 到上14楼，跟住仲要爬到喺個窗外邊，爬上去屋頂。 咁有個可能性係喺個天台嗰度除衫嘅，但係啲 衫抌落街得唔得咧？ 係啊， 將啲衫抌落街， 啲衫抌落街，但係冇人知。 唔係，但係個情況好奇怪嘅，就係如果你有警方發現一條屍體，個屍體係裸體，即使你覺得佢係自殺都好，佢係冇著衫，呢個極唔正常啊嘛。 係啊， 咁樣佢啲衫去邊咧？ 啊，仲有報道就話連警犬都聞唔到。 啊，係啊，依 度係啊，呢度係真係好奇怪。 因為警犬係一老早已經上去㗎啦。 係啊，都聞唔到佢啲味。 因為啲人話臭啊，有屍水啊，可能懷疑啊，咁啊就上去，但係聞唔到喎。水質測試又冇事喎，咁啊失驚無神又整具屍體出嚟，話幾咁 冇著衫喎， 幾咁嚇吊鬼啊呢件事嚇。咁啊，所以咧即係其實我咪都好多自己嘅推測啦嚇。咁包括咧，其實阿齋藤呢樣嘢，我想補充翻，我覺得佢講得幾好嘅。佢話佢個屍體扭曲咧，會唔會因為佢個水流啊，即係個水箱咧， 水箱裏邊， 即係佢自己，佢會有一個 即 係漩渦。 即係簡單講，就係條屍擺咗喺個洗衣機度咁。 有個軸。 中間嗰條就係叫防扭軸， 即係呢度，係啦， 轉喺呢邊轉。 係啦，會唔會咁樣令到佢嘅屍體係扭曲咧？咁樣。好啦，咁啊講翻頭先嗰個防盜門嗰個問題咧，咁我又睇過一啲，你知而家好多嗰啲傳聞啦，但係啲人言之鑿鑿噶嘛，又話我又去過嗰度住咧，咁樣嗰啲，咁有個人就話咧，佢 去呢個酒店嗰度住啦。你知呢個平價嘅酒店啊，就好多品流複雜啲。咁佢哋咧就去開嗰啲狂野派對。咁佢就話咧，佢同幾個性感女郎咧就上天台嗰度，啊你知做咩噶啦？咁佢話咧嗰個alarm咧係有響嘅，但係咧好幾分鐘咧先有人上嚟捉佢哋。但都不是捉，是勸導講幾句 warn 咗之後咧，由得佢哋繼續玩。 即係個 secure 係走上嚟睇下，哦，原來有幾個人上嚟玩啫。喂，留翻去啦，咁跟住就我繼續落去食煙。 算啦，繼續玩啦，你哋。 我繼續落去食煙。 即係呢啲當然啦，你當係小道消息啦，即係咁。思想好聽，亦都冇出嚟去反駁啦嚇。咁啊， 我覺得唔出奇嘅。 我覺得一你知唔知？你知唔知？嗰間酒店咧，其實係88年歷史 嘅咯。係啊，1920 啊。咁可能嗰啲 security 嗰啲鎖啊，嗰樣嘢可能已經失修。 唔係唔係 update 過嘅。 唔係，佢係2007年佢逆咗手，但係某啲佢又再 restructure 過。 係啊，同埋最緊要嘅管理係點管理嘅咧？嗱，硬件都算你啦，你嘅軟件係點嘅咧？啊、即中間會唔會牽涉很多人喺度誒，即係好多謊言喺度掩飾一啲嘢咧，而令到件事咧更加吊詭、更加神秘咧？咁、我哋好值得去解拆一下呢件事嘅。咁啊，翻轉頭咧，我哋可以講一下嗰個電梯啦，好嘛？大家都好關注嘅、電梯裡面嘅藍可兒，其實佢喺死前係究竟係一個咩狀態咧？同佢個死亡有咩關係咧？翻嚟講，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东头湾道99号，幕幕惊心动魄的案情，段段鲜为人知的内幕。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1点，90分钟带你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呢度系东头湾道99号。屹立不倒，全靠各位东粉支持，欢迎登入 www.radio99.tv 的网页，99元三个月就可以随时重温和下载所有内容。旧会员记得准时续期啦。 假如听到奇案两个字，你有以下的症状：心跳加速、瞳孔扩张、腿部肌肉失控，你好可能已经中了奇案毒啦。 这个时候你还不快点来解一下毒？ 奇案迷会，奇案迷最佳追随的集中地，每日新鲜的奇案或者陈年经典的奇案都可以在这里分享到。还有悬疑推理游戏考你脑筋， 奇案迷会你今天 like 了没有？